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东西真的是你制造的吗？你倒是说话呀！ 没错，这东西是我制造的，当初是为了七宝琉璃宗做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武魂殿手里，恐怕是和七宝琉璃宗那次遇袭有关了。 和谁有关我管不着，我只关心这东西到底为什么会坏了。小子，是不是你做了手脚啊？ 诸葛神弩是我的专利，我当然要防止别人来模仿了。里面有防拆卸的装置，您一拆开它自己就损坏了，想要修复它必须要换上几个零件才行。 没问题，这没问题。哎，我这儿什么金属都有，你说吧，要什么样的零件我现在就给你做。或者你自己弄也行，我这里设备齐全的很呐。啊， 前辈，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我不能帮您将这架诸葛神弩恢复。 嗯，为什么？你个臭小子，你是泰坦的徒子徒孙吧？那你知不知道老夫是谁啊？老夫可是铁匠协会的会长，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你帮我把这个东西给恢复了，我就让你成为宗师级的铁匠。您够喝的， 前辈。宗师级铁匠这个称号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用，您是神将，我要是在您面前帮您把诸葛神弩恢复了，您岂不是也就将其中的秘密都看到了吗？这是属于我们唐门的秘密，非唐门中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就算是本门弟子，也只有核心人员才能知道具体的制作工艺，否则流传了出去，我们唐门以后也就不用混了。 唐门？唐门是什么呀？小子，你很嚣张啊。哎，泰坦，你也不管管你带来的这个小家伙。 我也没办法呀，你面前这位可不是什么我的徒子徒孙，而是我们宗门的宗主。我已经加入唐门了，天为长老。哎，我说你这老家伙竟敢觊觎我们唐门的秘密，宗主没找你算账已经不错了，怎么着，你还指望我们告诉你这诸葛神弩是怎么造的不成？ 泰坦，你没事闲的加入什么唐门呢？你立之一族的族长就算做不下去了，也可以回咱们铁匠协会啊。太太，你说说老哥哥当初对你那怎么样？ 你对我不错呀，当初我刚来铁匠协会的时候你就很照顾我，后来你做了会长，我做了副会长。 就是啊，我们兄弟关系这么好，现在哥哥有事儿，你好意思不帮忙吗？你快告诉我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啊。你也是铁匠协会的人，应该明白这玩意儿对咱们铁匠那是有多重要啊，弄好了以后连魂师都要来求咱们。 哎呀，老哥哥，我当然知道这东西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才更不能告诉你啊，况且我也不能违背门规啊。你要是我，你也一定会加入唐门的。这诸葛神弩虽然精妙，但在我们唐门中啊也只是普通的暗器而已。哎，对了，我们统称这类武器为暗器，我就是因为他才加入唐门的。你不是本门弟子，我们是不会透露秘密的。 哦，那这好办呀，那我也加入唐门算了，以我的铸造手艺成为核心弟子没问题吧。来，快告诉我。 前辈，您真的要加入我们唐门？可是您是铁匠协会的会长啊。 没事儿，我这会长我早就做烦了，自从见到你这个什么诸葛神弩之后，我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有点像刚刚开始学习铸造时候的心情。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这东西是怎么弄的了吧？ 加入唐门之后，您就是唐门弟子，今后只能为唐门服务，而且一切唐门技艺不得外传，自然也不能传授给任何非唐门的铁匠。 啊，你们烦不烦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铁匠混得有多惨呀？现在除了更新城之外，到了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是那最底层的，谁都欺负我们。 为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铁匠没有地位呀。小子，你能研究出这东西，你也是铁匠吗？难道你就不想为我们铁匠行业谋些利益吗？ 看着楼高那急切和真挚的样子，唐三大脑飞速运转。他知道这对于自己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把握好了，对于未来唐门的发展会非常有利。目光投向泰坦，泰坦也正在看着他，眼神殷切。唐三深吸口气，令自己的心情平复几分，看向楼高。 前辈，您贵为铁匠协会会长，还是不要加入我们唐门了，我不敢收。但您说的不错，我算是一名铁匠，而且是一位铁匠的儿子，为铁匠行业谋福利，我义不容辞。但是请您也要为我着想一下，如果我将所有秘技都传授给铁匠们，那么我们唐门又如何存活呢？我也知道铁匠生活不易，您看这样如何？我们唐门与铁匠协会合作，由唐门正式聘请一些功力深厚的铁匠为我们铸造暗器，这样一来，随着我们唐门暗器发扬光大，铁匠的地位也自然会得到改善。将来我可以将一些相对普通的暗器的制作方法传授给铁匠协会，当然不包括您眼前的诸葛神弩，这种大威力的暗器必须要由我们唐门自己掌控。 小子，你究竟是一宗之主还是个生意人呢？那这么说，你不论怎样也不肯将这个诸葛神弩的制造方法交给我了啊？如果我拿东西来换呢？ 不换。 你都不知道我准备拿什么来换，就肯定不肯换吗？ 不论什么都不换。 诸葛神弩是未来唐门的核心暗器之一，制作方法又怎么可以外泄？更何况一旦泄露给铁匠协会，那唐门也就不是唯一的唐门了。楼高猛地一拍身边的金属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巨大的声响甚至传遍了铁匠协会的每一处角落。 小子，你们和泰坦一起来应该是来买东西的吧？嘿嘿，你信不信啊，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空手而归，没有人敢卖东西给你们。 我相信前辈绝对有这个能力，也并不是只有更新城才会卖各种金属的。我们从天斗帝国而来，路途本就遥远，我们也没打算以后要一直从更新城采购。 四鲁，滚过来！ 导师，您找我什么事？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铁匠协会的会长了。老子烦了，老子要去游历。以后什么事儿都别找我，当然你也找不到我。 老师，您不是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我的那些作品就留给你们兄弟四个了，以后我不在铁匠协会，你们要齐心协力将协会办好。我老了，也该是时候退休了。要是有实在处理不了的事儿啊，就派人到天斗城励志一族找泰坦，他是副会长又是神将。 楼高，你不是当真的吧？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子就非要加入这唐门不可了。小子，你敢不敢收啊？ 敢，当然敢。前辈愿意加入唐门，今后就和泰坦前辈一样，都是唐门的长老。 哦，那我是不是就能知道这诸葛神弩的制造方法了？你放心，我不外传。 这诸葛神弩不过是唐门最简单的暗器，怎么能配得上前辈神将的名号呢？只有本门最顶尖的暗器交给前辈来制作，才符合前辈的身份啊。 真的？还有顶尖的暗器呢？比这诸葛神弩还好吗？ 那是当然，而且这几种顶尖的暗器都足以威胁到封号斗罗的生命，一旦制作成功，那您就是开创了铁匠界的先河，这些绝世暗器上都将铭刻着您的名字。 本来楼高决定加入唐门还有些赌气的成分在，他虽然痴迷于铸造，但绝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憨厚。去唐门的时候我不泄露，难道等我学会了还不能退出唐门吗？ 这就是楼高一开始打的如意算盘。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放弃了之前的盘算，他又哪里知道他闪烁的目光早已经被唐三的紫极魔瞳捕捉得清清楚楚。虽然唐三不知道他具体的想法，但猜也猜得到他加入唐门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唐三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取出一张图纸送到了楼高手中，然后不动声色地将桌上的诸葛神弩收入了自己的二十四桥明月夜。 前辈，您先看看这张图纸吧，我相信您也绝不会将它外传的。这张图纸是一件绝世暗器的一部分，您先好好参详一下。我们这次确实是来购买一批金属的，您作为前任会长又是本门长老，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优惠呢？ 行，哎，思龙，交给你了。在协会买任何东西都免了他们的手续费，如果是从咱们协会会员手里买东西，你告诉那些家伙给打个八折。 是老师。 前辈，那我们先走了，等我们回唐门的时候再叫您一同启程。 行了，你们先去吧。哦，对了，明天晚上有个拍卖会，应该有不少好东西。泰坦，拍卖会你收，回头你们自己去就是了。 一边说着，楼高已经走到魂导器灯下仔细地看着图纸，在他眼中除了这图纸以外已是容不下任何东西了。以他神将级的经验，只是看了一眼就能确定这张图纸上的东西和诸葛神弩相比要精妙的太多太多。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